十点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

不为他我放放，我不能就这样被他放，世界比现实大，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。 大多数人在开车时呢都喜欢听音乐，有的人喜欢听摇滚乐，可以解放束缚，让自己在车里嗨起来，有的人则喜欢听悠扬的经典老歌，跟着节奏一起唱。那么你在开车时都喜欢听哪种歌呢？你觉得开车时最适合听什么类型的歌曲？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开车时你喜欢听什么歌？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讨论，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5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。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吧。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速度，高度，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经营。